这是金艺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琛，2006年8月，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36首诗，塞下曲其一，作者王昌龄。蝉鸣空桑林，八月萧关道，出塞复入塞，处处黄芦草。从来幽病客，皆向沙场老。莫学游侠儿，今夸子留好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